先前，在什么什么以前，从前 ，ongolo ongolo ongolo ongolo ongolo ongolo， 忘记 ，ongomi ongomi ongomi ongomi ongomi， 宽广宽阔 ，oncho oncho oncho oncho。恩错，表示提示语，若是若成为 ，oche oche oche oche， 虽然或者 ，ochibo ochibo ochibo ochibo ochibo， 草 ，orho orho orho orho orho， 二十。Orin, orin, orin, orin。星辰，位置，席位，空缺。Orun, orun, orun, orun, orun, orun。顶上，顶子，上面。Oyo, oyo, oyo, oyo, oyo。加紧，加快。急速紧急要紧 ，oyong bumbie oyong bumbie oyong bumbie oyong bumbie oyong bumbie， 位居显要的，有地位的，紧要的，重要的 ，oyong o oyong o oyong o oyong o oyong o， 厚棉袄，厚棉袄。攀瀑攀瀑攀瀑攀瀑攀瀑，苹果苹果里苹果里苹果里苹果里苹果里苹果里苹果里苹果里苹果里。